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58集，看到小可脸上出现一副不情不愿的尴尬表情，知道他骨子里那种牢固的归属感被唤醒，橙子得意的奸笑。 那么现在我要你带我离开。小可，我以主人的身份命令你设法带我离开，不听主人命令的后果你想必是清楚的很吧。 看到小可不情不愿的点头，橙子心虚的想，其实自己反而不知道违命的后果，也不知道莫武会受到何种家法惩罚。想到这里赶紧的问， 那你知道犯错的莫武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？ 尽管小可的龟壳很厚重，他还是很明显的感觉到了一阵颤动，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，追问道， 究竟会怎样？ 剥去鳞片。 小可的声音流露出恐惧。 什么？ 橙子浑身的皮肤都烈烈的疼痛起来，一只美人鱼被剥去鳞片的感觉该会是如何的痛不欲生啊。旁边传来一句清冷的话声， 你就那么关心那只水妖吗？ 橙子被突然响起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回头望去，陈静静立在身后不远处，墨色的眸子注视着自己，橙子的腿还在微微颤抖。陈对于莫武的绝情让橙子感到胆寒，怒气从心中升起，慢慢站起身来回道， 是，虽然我只认识他几天，却真心当他是朋友，不愿意看到他受到伤害，倒是他跟了一辈子全心对待的人丝毫不将他的性命放在心上。 想到小水妖那柔弱单纯的样子，恨不能一把抓过来护在身后。陈向前迈了几步，走进了橙子。橙子毫不示弱地看着他，陈的眼神中却意外地没有凌厉的味道，却有些黯然，低声说， 居然不再对他有一丝丝的记恨，真是让人心寒呢。是从那一次开始改变的吗？ 啊？ 橙子完全摸不着头脑。 哪一次？什么改变？ 陈抿了抿唇，顿了一顿， 就是你第一次见到莫武的那一次。 橙子这才明白他所指的意思，那一次的经历让他趴在离的怀里哭得稀里哗啦的，酸涩难当的滋味怎么可能忘记。然而现在想起来，虽然仍不是滋味，那种锥心的痛楚却体味不到了。是从那时起，他怯怯伸出的触须彻底缩了回去，再也不敢试探了吗？仔细想了想却摇了摇头。陈的眼里显出迷惑， 不是从那个时候，那么 你为什么要伤害林？他不是你的亲兄弟吗？ 橙子本以为自己要问为什么要炸掉自己的房子，话问出口却成了这一句，比起离的安危，房子的事情根本不值一提。 伤害离？ 陈微眯了眼睛， 我什么时候伤害过他？ 陈怎么觉得是这个弟弟总在伤害他呢？这样毫不掩饰的谎言激怒了橙子。 想炸死你家三弟，顺便炸了我家屋子的不是你是谁？ 面对橙子的激怒，陈的神情却瞬间冷了下来，眸子深深地看着他，毫无表情，默不作声。橙子反而心虚起来，却没理由不理直气壮。 怎么样，没话说了是不是？ 陈看着他依旧不说话。橙子莫名其妙又心虚起来，还是要质问下去，声音却打起飘来， 你怎么不说话？ 原来你是这样看我的。 陈悠悠地开了口， 啊， 原来我在你眼中是这样不堪。原来我们之间没有一点点的信任。 橙子的气焰在陈的眼神中一寸寸地萎靡了下去，死撑着顶了一句， 有话说话嘛， 那么一副受伤的样子做什么？ 哎，受伤？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啊？为什么会感觉有些心疼呢？ 我说那不是我干的，你相信吗？ 啊？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当天，我就回到了海中，你相信吗？我说我已经狠狠教训了那个炸你屋子的人，你相信吗？你带着对我的怨恨过了这么久，还能相信我对你的心吗？ 如果说前面的质问将橙子压迫的缩成一团，最后一句却几乎将他击成碎片。回过神来时，却见陈已经走远，背影寂寥落寞。 哎，陈！ 他喊了一声，看到那个身影顿住脚步，却不知道自己要叫住他说些什么。陈侧了脸，却没有看橙子，橙子只能看到他侧影上低垂的长睫。 那个，对不起啊。 离得虽然远，看不清陈的神情，橙子还是听到他不屑的一声嗤笑。 不稀罕。 他凉凉地说。 为什么你就不能将无条件的信任分给我一点点？ 这话又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与冰山沟通真的是很费劲啊。冰山却转身走了回来，在离橙子两步远的地方站定。 有些事你或许应该好好想想。 什么？ 橙子一头雾水。 离为什么会来到你身边？他真正的目的你想过吗？ 他当然想过，尤其是那一次半夜听到小修跟离的对话。 你还没拿到想要的东西啊？ 那一句话曾经让他很是困惑了一番，然而他却下意识选择相信离，没有怀疑，没有一味的追究。然而看着眼前大太子沉沉的眸色，疑惑却被这句话重重的勾起。他的呼吸停滞了一下，潜意识告诉自己会听到一些不想听的话，想逃避却挪不开脚步。陈却丝毫也不打算给他逃避的机会。 李有个鲜为人知的小秘密，他其实不能胜任龙太子的职位，因为他早年不慎丢失了龙的精魄，而你的身体里藏了个特别的东西，可以帮助他恢复真龙的能力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